大家好，这里是青年说，我是大左啊。今天是5月16号，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哎，我是曼宁，我们先来说一下天气哈。今天呢是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空气质量呢为轻度污染，这两天啊比较闷热，大家一定要多补水 啊。哎，没错啊，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今天的尾号限行呢是一和六，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啊，限行的机动车禁止在五环以内行驶。 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聊周董的新歌不爱我就拉倒，相信大家有很多的话想说啊。 对，没错啊，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步呢这个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982青年说，也可以在上面观看。 好，那么在9点整呢，我们会邀请一位今天的嘉宾来聊一聊他的故事。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下面留言和我们互动。 OK， 那在进入今天的青年头条号之前，我们来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应该是在昨天凌晨吧。 对， 昨天凌晨周董发布的这首土味单曲 小公主的新歌终于发布了，然后那个朋友圈就被刷屏了。紧接着呢就是一群吐槽哈，这个吐槽的大家都是 你快回来吧， 对对对，就说他这个词儿啊写的是太土了啊！ 到底有多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昨天周董发布的这首新歌《不爱我就拉倒》。 恋的胸肌。 如果你还想靠，快回来爱我，给我爱的抱抱。啊，刚才我们也是欣赏了一下这首歌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就看到了这个 MV 啊，我觉得 MV 做的还可以。 嗯， 但是这个词儿怎么， 这个词儿怎么有一点儿，对吧？偏一方的这个流行歌曲了啊，有一点 啊。咱们比如说啊，他这个歌词里面就说到了，说这个把安全帽戴好，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加速狂飙，你说加速狂飙，你说不要爱的险，你不想要割裂的胸襟，你还想不想靠啊？ 还想不想靠 啊？ 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来聊一聊这首周董的新歌《不爱我就拉倒》啊。我看到我们的留言平台上面这个有点酷的你啊。有点哭的娘喊说啊，两个月前还在等我下课，现在不爱我就拉倒， 这是一种价值观吧，说明他确实是傲娇啊。 毕竟还是我们的小公举嘛。对，还有这个嘴给我闭上说啊，胸肌这句我直接出戏，哈哈哈哈，下课还过分。OK 啊，也欢迎各位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跟我们互动啊。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周董的新歌《不爱我就拉倒》。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先来说第一条消息啊，2017年的平均工资出炉， IT 业呢超13万成为最高啊。这个在2016年 IT 行业平均工资呢第一次超过金融业以后，在2017年呢 IT 业以13万块的平均工资再次碾压了金融业。 这国家统计局呢昨天就发布了2017年城镇非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数据。分行业门类来看呢，年平均最高的行业呢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IT 业。这年平均工资啊达到了13万3000多块，那么排第二的呢才是金融业，是12万2000多块。另外呢，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是排行第三位的，一年10万多块钱啊。这三个行业的平均工资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79倍、1.65倍和1.45倍。 一年平均工资13万3000多块，还是平均下来的。 哎，那天不是我们上次有一个积分落户的政策吗？说这个月薪7万的码农就可以直接落户，月薪7万哦，跟这个年平均13万还差了 点。你觉得这些年平均 就平均掉了是吗？ 对呀、 有道理。 在这个年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呢，分别是农林牧渔业啊，这个一年36000多块，住宿呢和餐饮业是45000多块，居民服务和修理还有其他服务业呢是5万多块，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9%和62%和68%。最高和最低行业平均工资的比例为3.65，和2016年相比差距扩大了0.01。 专家呢在解读数据的时候啊，就表示新动能加快成长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工资增长。2017年以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新兴服务业的增速是明显快于传统服务业的，所以啊，相关行业的工资增长呢也反映了这一格局的变化。 另外呢，这个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啊，在2017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4318块，和2016年相比啊，增加了6749块啊！大家快来看一看，你的平均工资达到了业界的平均水平了没有？ 如果没达到，是真的是哭一哭。 那不是有个新词儿叫做“隐性贫困人口”吗？ 就是快被消灭了的那种，是吧？ 不，其实就是每天过着那种中产阶级的生活， 但是 拿着 这个低于平均工资以下的工资啊，真的是心酸啊。 隐形的贫困人口啊，大家可以来对比一下啊，工资有没有达到业内的平均水平。接下来再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啊，前两天的最高温度呢都已经超过了30度啊， 没错， 今明两天的雷阵雨比较频繁，但是依旧很闷热，最高气温还是保持在30度上下。 那么今天白天呢，北京还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的。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呢，受冷空气的影响啊，仍然有降雨天气，但是雨量是分布不均匀的，对空气污染会有一定的清除作用，还扩散条件一般啊，但是雨后的湿度比较大呢，部分地区啊有可能出现雾或者是轻雾。 在气温方面呢，降雨不会使得气温有的明显下降啊。在今明两天，虽然北京也是多阵性降雨天气，但是闷热呢会持续，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9度到30度之间。专家提醒啊，天气闷热需要多补水，降雨比较多，大家出行呢要注意防范，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OK， 接下来我们来关爱青年计划。今儿的计划呢，一共有四个计划啊，七条资讯。首先来看一看计划一，关心娱乐，说这个路过未来啊，明天上映，上映的版本呢和戛纳版本一分不差。 这部电影呢是导演是李瑞军，主演杨子姗和尹芳呢，是讲述了女主角耀廷啊在深圳出生长大，在甘肃，那么在深圳打工了20多年的父母啊决定返回甘肃的农村老家生活。耀廷看到父母在村子里啊生活的并不如意，所以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呢把父母重新接回深圳。这个小混混新名的出现啊却彻底了改变了他的生活。 这导演介绍说呀，这个电影取材于身边朋友的真实故事和新闻素材中的案例啊，希望呈现不加滤镜的世间百态。杨子姗说呢，这个耀廷啊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对家庭的责任感等方面。他说啊，他的那种想要抓住什么但是其实却什么都抓不住，想要为家人做些什么但其实什么都做不了的无力感，我深有体会。 哇，过来人啊。这个路过未来呢去年5月份入围了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明天呢就要在国内上映了，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 接下来再说一部话剧啊，这个话剧《行者无疆》即将首演。另类讲述了这个张骞的故事啊，经过一个多月的实地采风和排练之后呢，由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原创话剧《行者无疆》将从明天开始一直到5月27号在国家话剧院先锋剧场上演。这部剧呢将用多媒体影像、肢体、人偶、现代舞、吟唱等各种元素，用意识流的方式啊呈现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 感觉很梦幻啊。其实这个行者无疆呢是吸收了山海经的神奇幻妙的这种风格，聚焦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13年的这个心路历程，展现他的家国情怀、坚强信念和开拓精神。为了进入这个张骞的精神世界啊，行者无疆以虚实的两条线索展开，一方面立足史实讲述了张骞在西行路上的种种经历，另一方面呢则是通过梦境和潜意识的想象啊来探索张骞内心世界的变化过程。 在这个话剧当中啊，肢体呢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剧中所呈现的身体、台词、音乐、影像、舞美都非常的风格化，舞台呢遵循着天圆地方的空间原则，所有的视听呢将随着剧本情景啊这个演员表演发生变化，体现了简约灵动的艺术精神啊。这个在演出当中呢，舞美将配合多媒体影像投射完成一部幻影的空间转换以及人物情绪的展现啊，并且这个面具人偶将加强舞台视觉冲击力，和演员的表演一起共同完成诗意流动的舞台画面， 听起来很不错哈。提醒大家一下，行者无疆的演出呢从明天开始持续到5月27号在国家话剧院的先锋剧场上演，您可以在大麦网上买票，票价从50块到280块不等。 没错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计划，关心娱乐。那么在一首非常好听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学校。 绿洲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3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但我开始学会做代笔，才发现你不知道怎么，你又擦肩而过。 小旁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唱这么仔细却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我你又擦肩而过，化成个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站在热血下的操场看 继续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连线一下 我们今天的固定的连线嘉宾刘英才。英才你好。 欢迎。 大家好，曼宁好。 英才兄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资讯内容呢？ 刚才周杰伦唱了歌啊，今天呢，我想与大家分享中国高铁唱的三首歌。 中国高铁唱的三首歌。 哦， 对， 您说。 上周啊，我到这个浪漫的土耳其出差，全程参加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第十届世界高铁大会。这个作为中国四大发明的中国高铁，在大会上风头正劲。可以说中国高铁在土耳其唱了三首歌，分别是《十年》、《朋友》和《北京欢迎你》。 哎，为什么是这三首歌呢？ 对，第一首歌叫《十年》啊，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中国高铁走向世界的起点就是土耳其，距今天正好是十年。2008年，中国开始在土耳其实施安伊高铁二期工程，这是中国在海外修建的首条高铁，它连接了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和世界上唯一一个脚踏亚欧两大洲的城市的旅游胜地伊斯坦布尔。在大会上，土耳其铁路总局的局长伊萨就特别强调，中土之间的铁路友谊就诞生于安伊高铁。2014年土耳其安伊高铁通车时，时任总理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啊，曾亲自试乘试驾，在中国铁建展台宣传册的封面就是中国铁实施的安伊高铁列车。这个展台啊，总被土耳其同行围观。我在参观的时候，一名当地人指了指宣传册封面上的安伊高铁照片，冲着我自豪地竖起了大拇指。这是第一首歌《十年》。第二首歌呢叫《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一句话一辈子。在这个大会上，很多机构的领导人表达了与中国交朋友、一起走、一起合作、一起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望。现在中国高铁通车里程是25000公里，占世界高铁里程的65%。高铁在一带一路发挥更大作用，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土耳其交通部长阿斯兰在大会上做主旨发言时就说，现在土耳其有1000多公里的高铁，但是呢我们拥有一个庞大的高铁投资和建设计划。土耳其作为连接东西两个文明、连接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国家，丝绸之路建设必将成为，而且已经成为土耳其发展的重中之重。 嗯， 土耳其将通过高铁全力建设新丝绸之路，建设东西方交流的铁路桥梁。土耳其铁路总的局长伊萨也说了，土方积极在与中国加强合作，尤其希望建设从中国经土耳其抵达欧洲的铁路丝绸之路。 嗯，要做好朋友。嗯， 对，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副总经理王同军在与伊斯坦布尔横跨亚欧两大洲的这个地铁的海底隧道，他们在那儿参观的时候，地铁的负责人在与他进行技术交流，负责人就说，王总啊，我们特别希望从北京修一条高铁，通过伊斯坦布尔海底隧道，也就是你站的这个位置，直达欧洲。现场立刻响起了一片开心的笑声和掌声。王同军握住对方的手，立刻回应，好，咱们一块儿努力。这就是第二首歌《朋友》。 嗯， 第三首歌是《北京欢迎你》。北京欢迎你，流动中的魅力充满朝气。这届高铁大会啊，是由世界铁路联盟和土耳其铁路总局联合主办的，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26个国家的代表，以及上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商、业界人士和观众。在大会上的闭幕式，在大家这种期待的目光中，世界铁路联盟领导人和中国铁路总公司副总经理王同军共同宣布，下一届世界高铁大会将在中国举行。王同军热情地在现场向全世界的同行发出邀请，欢迎朋友们到中国来乘坐中国高铁，体验中国速度。 嗯， 就是这样。这三首歌唱完了啊，我感觉中国高铁在世界舞台唱出了友谊，唱出了风度，唱响了未来。 嗯，非常感谢英才给我们的介绍，谢谢英才。那我们今天就连线到这儿，再见。 拜拜。 嗯， 拜拜。 好的，非常感谢英才给我们的报道啊，这个确实中国高铁走向了全世界，也唱响了这三首歌曲，十年朋友和北京欢迎你。 嗯，他唱的还真不错啊。 嗯，对，没错啊。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的青年说继续说，一会儿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币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佐， 我是曼宁。嗯，我们再来关心学校哈，中学生和这个学生家长们要注意了啊。本周六呢，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将同时举行开放日活动，哎，到时候呢，两所大学将开放相关的教学设施并现场答疑。 嗯， 你是去清华还是去北大呢？小时候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没有。别说，但我高考报名的时候报的是北大 啊。是吗？ 对。 那怎么最后你没去呢？ 我喜欢中国传媒大学。 嗯， 说的我都要哭。哎，来看清华大学这边啊，这个学校将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学科专业的详细介绍，还有面对面的咨询服务。学校呢也将在周六当天啊开放图书馆、校史馆等等，设置艺术团现场表演，让大家领略清华魅力。记者了解到啊，这个清华大学呢今年在北京的招生计划目前还没有得到教育部的批准，但是应该和去年持平。今年的清华再次实行大类招生啊，这个学校16个招生大会16个招生大类啊都会在北京招生。学生在填报专业志愿时呢，只需要在专业大类当中选择，大一的通识教育结束之后再确定具体专业。 哎，那么北大这边呢，刚刚过完120岁生日啊，校园开放日上呢，考生和家长们也可以了解到北大学生生活和各种北大的活动。 嗯， 到时候呢，创新创业中心啊也对外开放，大家呢可以到实验室参观，现场呢也有相关的招生咨询，演出团呢也有相应的演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啊。这个有报考清华北大意向的考生和家长们可以啊计划一下行程，周六参观到与这个两所高校的开放活动日当中啊。 嗯， 想不想去看一看？ 嗯，我还有机会吗？ 嗯，可以作为家长去看一看吗？ 别说了，好心酸。 接着来看这个民大附中学生在京高考啊将单独列出计划。 嗯， 以后呢这个民大附中的毕业生在北京参加高考将单独列出计划，单独录取，不再占用北京的统招名额。 哎，这教育部和国家民委以及北京市政府啊最近是共同印发了相关的通知。 嗯， 在招生方面呢规定通知了民大附中的招生范围，其中包括西藏、内蒙古、广西、宁夏和新疆四个自治区所辖的县和县级市，以及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五个省的自治州所辖县和县级市以及民族自治州等等。 嗯， 那么其中西藏和新疆的江四地州以及四省藏区和甘肃的临夏州、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呢是重点的招生地区。 嗯，没错啊，在这个中考方面呢，民大附中的中考招生也纳入了各地普通高中统一报名考试和招生管理啊，和当地的这个示范性高中的招生同批次录取，不再组织任何形式的单独考试以及单独录取。 嗯，那么在高考方面呢，民大附中啊跨区域招收的少数民族学生呢按规定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业之后呢，参加高考统考招生的学生毕业当年呢可以参加北京市可以在北京市参加高考了。 嗯， 那么在取得北京市高中学籍并且在北京市参加高考统考考生的高考计划的招生计划呢，是由在教育部的贫困地区民族专项计划中要单列安排。 哎， 根据单列计划啊单独录取，没有被录取的学生呢返回原籍，参加高考自主招生、高水平艺术团以及高水平运动等特殊类型的考试招生的，需要返回原籍参加高考。 接下来看计划三，关心身边事儿，说这个中关村啊最后的电子市场即将消失。 嗯， 昨天上午呢这个海淀城管啊等部门对广安中海电子市场的违法建设进行了拆除，工期大约需要一个月。到现在呢中关村大街沿线的最后一个电子批发市场被拆除，根据初步计划呀拆除后将建设为4000平米的 花园。 对，市场变为了花园。 嗯， 据了解呢，这个广安中海电子市场位于北四环一号桥的西北角，98年呢建设，主要是出租给商户进行这种电子产品的批发。 嗯， 之前市场一共有400多家商户，这也是中关村大直沿线的最后一个电子批发市场了。 嗯，这个一直以来呢，中关村地区市场经批发电子产品比较多啊，这个和业态调整不符合，还存在着安全隐患和交通等很多问题，各种停车占道啊，甚至堵塞了消防通道的现象也很严重。不仅如此呢，不少回收手机墨盒的小商贩看准了商机，长时间的聚集在市场周边，秩序非常的混乱。 嗯，这个中关村大街沿线的最后一个电子批发市场拆除之后呢，将进一步促进调整这个提升中关村大街的整体环境，缓解交通压力和环境压力，提升海淀区的整体环境品质。 嗯，最近几年呢，这个中关村西区啊和中关村大街业态调整和整体提升项目全面启动，海淀街道先后对海龙、顶好、异世界等电子市场进行了改造升级，传统的电子市场呢已经全面的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创新工厂、创新公社，这些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成就了中关村知识产权一条街，提升了中关村西区人文科技的实力。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宫颈癌的九价疫苗在海南省中标了，进入了价格公示阶段。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呢，九价疫苗最快可能在今年年底在北京上市了。 嗯，这个工作人员说呢，九价疫苗啊刚准入内地，所以它还得检验，在中检所还得几个月的时间，起码今年年底才能到北京市啊，然后再发到各个区县。据了解呢，九价宫颈癌的现在两个规格的谈判价格都是每支1298元，确定中标价格之后呢，疫苗的实际费用还可能有所上涨。 嗯，最近几年不少消费者选择出境接种九价宫颈癌疫苗，掀起了赴港打针热的这个狂潮啊。而随着九价疫苗在中国内地上市呢，这个情况啊将得到缓解。 嗯，接着来看我们的计划四啊，关心科技，驻守月宫370天，志愿者终于出舱。在昨天上午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内啊，月宫一号开启了舱门，四位志愿者拿着亲手在月宫种植的各种植物啊，正式出舱，标志着月宫一号内进行的为期370天、世界上时间最长的月宫365实验获得了圆满成功。据了解呢，这个志愿者出舱后需要到校医院隔离观察一周。 嗯，这个月宫365实验啊，从去年5月10号开始到昨天结束，一共历时370天，是世界上时间最长、闭合度最高的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试验。它的主要任务呢，是研究一个生物系统如何实现为不同代谢水平的成员的组这个成员组啊提供生命保障，同时呢保持系统的稳定。 嗯， 那么这次出舱的时间啊，比原计划延迟了5天，是故意模拟这个突发情况的，所以这个舱内的志愿者啊，事先并不知情，目的啊在于观察志愿者的心理状态。 嗯， 其实参与实验的志愿者呢，一共有8个，分为两组，设置成了3个班。 嗯， 第一组啊，这个一组值班1天，然后这样是换着来， 对， 持续时间呢是60天。二组呢值班这个第二班，持续时间是200天。 嗯， 这就打破了之前俄罗斯创造的这种同类系统中最长驻留180天的世界纪录了。 嗯， 那么之后呢，一组在值第三班，持续时间呢是105天。 好家伙， 这次出舱的是一组的4名志愿者，标志着月宫365实验的顺利完成。 这专家表示啊，说这月宫365长时间的密闭生存实验呢，获得的生理和心理的数据，以及研究建立的调控措施和技术，将为未来的星球基地探索活动人员的健康保障提供重要的数据和技术支撑。OK， 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 活动话题 啊， 聊一聊周董的新歌《不爱我就拉倒》。 不爱我就拉倒。 嗯，其实昨天啊，这个周董呢也进行了一个回应。 哎， 他说啊，听歌啊不用太认真，爽就好啦。有教育意义的教科书的我都写过了，为什么不能来一首轻松的歌呢？难道你们都没胸襟吗？哎，孩子们啊，我已经说了，在歌里已经说了，不爱我就拉倒。这还真是小公主哈，越来越傲娇了。 来自周董本人的互动。 对。 可以了，我再看看我们的网上留言平台啊。嗯，这个掰核聚兔说啊，这个估计又有一堆人在底下评论求方文山重新填词之类的话啊，不爱听就拉倒，不接受反驳。 我听说最近方文山的微博下面已经炸了， 嗯 嗯，这全是让他回来的。 老师，你快回来吧， 救救我们的小杰伦 了。这孩子需要你啊。 嗯，我们来看到网友朋友啊，这个叫 Remember 张，他说：“杰伦啊，喝奶茶的钱给文山写歌词好吗？”这是发自内心的呼唤，是吗？ 这真的是发自内心啊！还有这水的山说啊，歌词让人跳戏啊。然后哈喽呵呵张说，这词儿真的直接，有点酷。 嗯，哥的兄弟，你还想不想靠？一种威胁。 对，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来聊一聊周董的新歌《不爱我就拉倒》。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OK，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啊，看看今天的奇葩青年来跟大家说点什么。首先来说，这个校园挂了四条脱单条幅，单身狗表示受伤了。 嗯，这个网友明线他说啊，最近在河南郑州的中原工学院有一个宿舍在一天内拉了四条脱单条幅，庆祝这个寝室同学的脱单。于是就有网友这个发朋友圈称了，为什么别人脱单这么容易，我脱单就这么难呢？大家怎么戏份这么多呀？哎，这还有一位母胎 solo 的这个同学就表示啦，说怎么看，选择不看呗。像我们这种单身20多年的人哈、啊，抗压能力啊真的很弱，请大家不要伤害我们啦。 对，这消息啊在微博上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有人不支持，有人认为这种行为太高调了，但也有人觉得晒幸福和大家分享啊没什么不好的。 你还真别说啊，就我单身的时候呢，我就看见这大街上啊就秀恩爱的，拉着手的，什么这样那样的，我就发自内心的恨呐、 啊！真的假的？发自内心的恨， 的好恨啊！ 来自单身人士的怒吼。 对 ，OK， 那么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奇葩青年有话说。 This feeling inside, I'm not one of those who can easily hide. I don't have much money. 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啊，来看第二条，说这个残学专业，养蚕的蚕啊，残学专业呢，全班仅有十人，照顾蚕宝宝四年啦。 哇，这个大学的专业很多啊，我记得之前呢，我在要报志愿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叫做图书馆管理应该是叫这样，当时我特别不理解，但是后来发现这里面还真的有学问。 图书管理好像还很难的一个专业。 对，是很难的。然后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残学专业哈，估计也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 对， 虽然它很冷门哈，这个网友啾米他说啊，沈阳农业大学开设了一门残学专业哈，已经有将近60年的历史了。 好家伙， 什么是残学呢？就是每天和蚕宝宝打交道。嗯， 你这是什么意思？ 做一个蚕宝宝的动作。 好吗？哎，这一位女同学说啊，说自己对养蚕啊很感兴趣，专业虽然冷门，但是全班只有10个人，很好就业啊，因为蚕学呢本来就是和生物学挂钩，考研的时候呢你可以考到蚕科所等等啊。这个对此呢不少网友感慨，还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蚕学这个专业啊，真的是行行都需要人才的， 术业有专攻啊。 嗯，对，养蚕都得吃树叶嘛，术业有专攻。看一下啊，咱们继续来说这个奇葩青年有话说啊，说这周杰伦演唱会的现场有一个人在淡定的看电视剧 啊， 居然有这种事儿发生啊！ 这票是别人送你的吧？ 可能内部票 啊，就迫不得已是吧？哎，你去看吧，去看吧，还得，我去， 然后下了80集的《甄嬛传》啊。说这最近周杰伦又开演唱会了啊，这周董的演唱会呢一直都是一票难求。不过呢网友小怪兽爆料称啊，在周杰伦的长沙演唱会上，有一位男子竟然专心的在座位上看电视剧。 据了解啊，这个看台区域的门票啊，大约每张是1400元。很多网友呢还是加了700块才买到了，也就是2100块买到的。但是这位男子哈、啊、丝毫不为所动啊，沉浸在自己的电视剧世界里。 好家伙， 直到演唱会结束散场的时候，仍然坐在那儿静静的看着他的电视剧啊。不少粉丝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啊，十分的羡慕嫉妒恨啊，说为什么不把这张票留给更想看演唱会的我呢？ 也有这个网友表示啊，这可能是被女朋友硬拉来的。 嗯， 还有这网友好奇的说，他看的是什么电视剧，居然比周杰伦演唱会还好看。 你说会不会他就看了一半，突然站起来说，哎，台上那个你小声 点，小点 我这耳机都听不见声了。 听不见了。可以啊，这说完了周董的演唱会，咱们再来说说周董这新歌啊，也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嗯， 不爱我就拉倒。说他这新歌啊，这个 作曲真的还不错。 哎，真的作曲确实很好听。 嗯，不爱我就拉倒，大佐都把我话筒给我关了。 自己人不要开嗓。啊，说这个周董的作曲水平啊是依然在线，而且在 MV 里边那段钢琴的 solo 也是非常的抢眼、啊、 很不错。 对，但是歌词呢却让歌词 不敢恭维啊。 太土了。比如说啊，割裂的胸肌，如果你也想靠，雷倒了一大片粉丝、 嗯、 啊，这说现在的方文山的微博评论区啊已经被周董的粉丝占领了，大家都在恳求方文山再次出山帮杰伦写歌词，不要再让周董写这么土气的歌词了啊。有这个粉丝说呢，文山老师您写一首歌词多少钱？我们粉丝众筹。 我们帮你出这个钱哈， 请您给杰伦写个词吧。 啊、哦，这确实哈，就是在这个等你下课的时候啊，就已经有人开始吐槽了、嗯、说这个哎那句那个蛋饼哈，我已经忍了，这现在的歌词我真的是忍不了了。求求方老师你救救杰伦吧。 哎 就为了拯救胖伦的画风啊，这个粉丝们真是操碎了心啊。 嗯， 其实之前我们听到的很多歌也都是周杰伦写的，比如说、嗯、外婆就是他写的。 对， 虽然哈他是那个他要的是陪伴而不是600块，这个也比较白啊，这个词 比较直白。 对， 比较通俗易懂、 对、嗯、就是给这个小朋友听的嘛，对不对、 哎、 啊，所以这个小公主还是很傲娇啊，你我就这样，你们要是真不爱我 真不爱我 你就别听呗， 拉倒 拉倒啊。 接着来说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啊，说这几百个字有81个注释啊，杭州一所高校120年校庆的公告啊，厉害了啊！是来自杭州的林同学说啊，最近杭州高级中学发布了120周年校庆的一号公告，这篇公告呢相当厉害啊，参考了将近30处的古籍经典，全文只有短短几百字，居然有81个注释，还有不少生僻字， 这怎么感觉像那个完形填空似的？ 虽然随便说一句啊，就给大家感受一下，若我杭高端同盟之去向之执人才之始机，立心立命专一为经唯一致之。 这不少网友看过 高级中学 啊，都说哈，哎呀，我自己是个文盲吧，就连这个杭州高级中学的校长也开玩笑说哈，全读对啊，可聘为杭高名誉校友。 好家伙， 读都读不对，你还想理解这个意思？ 还想理解意思？ 啊、 不可能的啊、那么这究竟是谁啊，写出了这么如此高难度的公告呢？据了解啊，这是杭州高级中学校庆办主任啊高丽写的啊。写完之后，高老师还请教了浙大的老师，自己的北大的同学，鲁迅文学社的十几位杭高校友。突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啊！ 毕竟都这么厉害啊！ 而且是这些大师们反复推敲之后呢才定稿的，所以说啊，你这个读不对哈、啊、也情有可原啊。 情有可原嘛啊，对于这样的公告往我们看法不一啊，有人认为呢这样的形式体现了百年学校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但有人认为呢一个公告让大家都看不懂，哪还有宣传的意义啊。 这针对网友的质疑啊，高老师就说了，如果用白话文撰写的写学校的发展史办学成就啊，会显得很生硬。用这个骈文的形式哈、啊，既传播了杭高文化，又可以让大家领略慈父的美，所以这老师觉得自己也是用心良苦呢。 哎，没错啊，真的是用心良苦。那么一会儿9点整报时之后呢，就可以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去看一看了啊。一会儿再来跟大家说一说靠谱青年，一会儿见。 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Die

年说。 回来，在北京时间的9:03，这里是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们今天呢邀请了一位全新的嘉宾到达我们的会客厅，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故事。他是谁呢？他是中建一局集团第二建筑有限公司的团委副书记，也是中建一局北京市城市副中心 C 项目的技术负责人，他叫杨宝奇。来，我们请他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杨宝奇，我是一名建筑工程师。大家可能很好奇建筑工程师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其实我每天的工作都是穿梭在工地里。 嗯， 这几年我建设过很多的工程，那么现在我正在就职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工程。 嗯，好的，我们下面呢有请杨宝奇来落座我们的嘉宾演说区，来带上他今天的一个自己带来的演说，有请。 开始了吗？ 您准备好了吗？ 好，准备好了。 嗯，好，可以开始了。 大家好，如果我提到中国建筑，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在城市中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到那一片中建栏，那个醒目的标志，它叫中国建筑，有网友把它戏称为基建狂魔，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我叫杨宝奇，我就职于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名建筑工程师。如果你想问我和中国建筑有什么样的故事，那请你跟我来，咱们工地见。在我工作的这几年，与工地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当有朋友问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我都会很自豪地说，我在工地，我这个工地是一座未来新城，它是被称为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建设的新北京。它的名字叫做北京城市副中心工程，我是这里的技术负责人。能够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可以说是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因为它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前沿阵地，能够有机会参与到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工程，与我几年来的工地历练是密不可分的。在我大学毕业那年，我从我的家乡哈尔滨穿越1200公里来到了北京，来到中建一局。我当时对于在首都啊，世界500强企业的职业生涯充满了期待。在入职培训之后，我们被分配到了全国各地的工程项目参与建设，而我去的地方是东北的一个偏远地区。我并没有成为一个像想象中那样出入写字楼的都市白领，而是一头扎进了一个偏远的工地。我还记得我上班的第一天，领取了一顶安全帽、一身工装、一双三方鞋，还有一对绑腿。办公楼呢，就是紧挨着工地的临时性建筑，也就是我们说的板房。在工地的机械轰鸣声和叮叮当当的碰撞声中，我心里的感受就像工地的噪音一样嘈杂凌乱。难道我就要把我的青春留在这个地方了吗？当时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熟悉图纸，学习施工图籍和规范，到施工现场边学边看，学习施工管理。有一天我拿着图纸去施工现场，我发现有一个柱子的钢筋和图纸不符，我再三确认啊，确实是没有按照加密的要求去绑扎，我就对干活的工人说，我说师傅，您这个箍筋的间距不对啊。这名工人呢，他特别不屑地看了我一眼， 他没有说话。我赶紧又低头确认了一下图纸，我再抬头数了一下我所在的位置，原来是我自己把轴线看错了。当我转身要离开的时候，我听见他用略带嘲讽的口气啊说了一句话，就这样还大学生呢。这句话让我羞愧难当，我恨不得当时就找个地缝钻进去。回去之后，我看着镜子里被安全帽压得凌乱的头发，我看着我自己沾满着一裤腿的泥巴，我暗下决心，我一定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从那以后，我重新认识了我的职业，细心核查每一张图纸，用心编写每一项施工方案，对每一项工作都认真的对待。就这样，我在工地上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春夏秋冬。几年以来，我分别参与建设了佳木斯唐人中心、延吉万达广场、中国少年儿童科技培训基地，还有在葫芦岛的世界最大的核潜艇厂房等项目。在这些工地上的工作历练，使我掌握了丰富的施工知识和管理经验，与施工团队的配合也更加的融洽和默契。带着这些宝贵的财富，我来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来执行这一项艰巨的使命。城市副中心工程对于施工的要求是工期零延误，安全零事故，质量零缺陷。我还记得在我们当时墙体的抹灰面层施工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开裂和空鼓的现象。在这道工序当中呢，我们为了让抹灰的砂浆和墙体能够很好的贴合，需要先在墙面上进行一个界面剂的拉毛处理。但是我们砌墙所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砖，这种砖的表面它有很多凹凸不平的纹路，所以说用传统的方法，用滚筒刷去做这个界面剂呢，会有很多接触不到的地方，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开裂与空鼓。通过我对以往经验的思考，我提出那咱们用抹子刮的方式来代替滚筒刷。但是这样做啊，无疑是增加了现场工人的工作量还有工作难度。在交底会上，有一位工人就说，杨工，没这个必要吧，十多万平米的抹灰啊，现在工期这么紧，你这一个提议，我们100多号工人就得加班加夜的干。我干了这么多年工程了，咱们现在这么做肯定成，您差不多就行了吧。我看着他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我对他说，你知不知道北京城市副中心意味着什么？就是要求质量零缺陷，零。你们必须扔掉差不多心理。之后呢，我每天都去施工现场把关，在这道工序上没有再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在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过程中，我和我的同事就是这样对每一道工序、每一个施工的细节都进行精准的管控。2017年我所发布的管理成果获得全国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成果一等奖。我看着自己一手建设的庞然大物直冲云霄，心里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今天的我无比享受在工地的生活，我甚至觉得工地的声音都是如此的悦耳，钢筋混凝土也毫不冰冷，每一名建设工人都是我的好伙伴。今年有一部大型纪录片叫《厉害了我的国》，当我走进观影厅，看见和我身着一样装束的建筑工程师，看见超级工程一座一座的在我眼前呈现，我热泪盈眶。在那一刻，我深深的明白，我们是中国品质的代言人， 是时代先锋的主力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神州大地上日新月异的变化，就是来源于由每一名建设者所汇聚起的磅礴力量。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每一名建设者的故事都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建设者的故事是什么？跟我来工地见。 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杨宝奇他的演说。我们请他回到我们的演说区。好， 谢谢。好，谢谢。 其实说到你的工作啊，我觉得是一个特别辛苦的，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待在那个工地上的那样的一个工作。 是的。 当时为什么在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专业，这样的一个职业呢？ 其实我在我之前对我工作的认识，其实也并没有如此的深刻。当时我觉得作为工程师能建设高楼大厦是一个很伟大的职业。 嗯， 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刚才在我的宣讲当中我也提到了，我的家乡是在遥远的哈尔滨。 没错。嗯， 是在一个县城当中。 嗯， 在我小的时候我见过最高的楼是七层。 嗯， 当我走到城市里的时候，我觉得我看到那么多高楼大厦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嗯， 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行业啊，我们看到很多的工程师都是穿着西装， 嗯， 手握蓝图， 嗯， 仰望天空， 嗯，对。 当时我的认知其实也是那样， 嗯， 我是觉得它非常的伟大，非常的炫酷，嗯，但当我真正的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才知道它有多么的不容易，能坚持下来更是不容易。 嗯，也是。那么在这个职业生涯中，有哪些非常令人记忆深刻的人和事呢？可以给我们分享一讲吗？ 其实如果说起令我记忆深刻的人和事儿，实在是太多了。 嗯 嗯，在副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呢，2016年年底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我们履约的其中一个工程正在进行施工前期的，我们叫土护匠工程。 嗯， 我说通俗一点呢，就是在基坑挖土之前， 嗯， 要先在我们要施工的这个区域周边呢，打下去一圈的护坡桩， 嗯， 这样保证边坡不坍塌，我们能在地下进行施工。 嗯， 那我们这个护坡桩它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用钻机先去挖孔，然后把钢筋笼放进去，也就是这个钢筋的骨架， 嗯， 然后再浇筑混凝土，这样一根桩， 嗯， 就完成了。 嗯， 这一根桩的长度是17.5米。 啊，有这么长啊？说明那个坑很深是吗？ 是的，基坑很深。 嗯， 17.5米，它能用到700多公斤的钢筋。混凝土的量是5立方米， 嗯， 总重量12-13吨左右吧。 嗯，一根。 一根，那这一圈的场地呢，一共是602根。 哇，是很大的一个工程。 大概是7000多吨，相当于埃菲尔铁塔。 嗯，明白。嗯， 那我们用了多长时间呢？是7天7夜。 七天七夜，也就是说，你们在昼夜的一直在 不眠不休的施工，因为当时呢， 嗯， 是。临近年关， 嗯， 也是一个重要的施工节点，工期很紧， 嗯， 而且在那个时候啊，人员、机械、材料的统筹都是很难的。这不仅是一个推进进度的问题， 嗯， 这里面还涉及到很多的综合的统筹管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体系， 嗯， 所以对我们来说难度也是很大的。 嗯，那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做一个这样的工程，正常的耗时大概是多久呢？ 嗯，是这样，是这样，它的实验周期一定是要比这个长很多的。因为当时我们一定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抢出这个节点。 嗯 嗯，当时呢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嗯， 我们有一位大姐，她也喜欢让我们称她为大姐。她已经60多岁了，她是做工程试验的。什么是工程试验呢？就是我们在施工的时候，我们所用的材料，为了保证质量，都要进行取样检测，这样出具合格的报告，才能保证我们的材料合格。在工程当中还要进行质量的检查验收啊，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建筑的品质。当时啊，他已经在工地上战斗了很多天了， 我们跟他说，杨姐，你好几天没休息了，你休息一下吧，回家歇一歇吧。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全都震惊了，说不打完妆我肯定不回家，我要和钻机共存亡。 嗯，那也就是说他就是在那个工地上待了七天七夜。 是的，我们当时啊都是住在工地。 哇， 刚才我宣讲中说的，我们有这个叫临时性建筑啊，我们叫临建，也是我们办公和住宿的场所，但是条件当然是比较艰苦的。 哇，这种精神确实是很难得。 是，而且当时啊为了抢时间，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同志，我们把自己的好不容易买到的车票都退了。 好不容易抢到的哈， 因为我们基本上是一年能回一次家。 一年只能回一次。 对，因为我们的建筑的工期呢，它是讲的是日历天。日历天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日历上一天就是一天，它不是工作日。 哦， 所以说对于周末假日， 所以说是没有周末和法定节假日的。 对，从施工上来讲啊，我们日历天是把所有的天都算在内呢，是不存在这个假日的。 那这个会有加班费吗？三倍加班费。 这个我可以不透露吗？ 可以可以可以。那也就是说其实只有在春节的时候才能够正常的休息，正常的回家，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工程，你们就放弃了一年一度的能够回家的机会。 是的， 而且是很多人都选择主动的选择这样做， 主动选择都坚守在项目。 嗯，那大概是有多少人会这样做？ 当时大概有十个左右的青年兄弟们， 工程师全部 都 这 样做了，所有是这些一线的。 嗯，还确实是非常辛苦非常难得的哈，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了，我们现在呢时间来到了9:19，我们来听一首歌吧，非常应景的歌，它叫做《幸福的终点》，来稍事休息一下。 只是世界是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M 主要是同步声频为您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是青年曼宁。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建一局集团第二建筑有限公司的团委副书记，以及中建一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 C 项目技术负责人，他就是青年榜样杨宝奇。来，请他给大家再打一下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杨宝奇。 嗯，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他的这个一些入行的经历和他的演说，那么后来呢，聊到了这个职业生涯中啊，有一些难忘的人和难忘的事儿，还有其他的故事吗？ 嗯，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 嗯、好， 大家对城市副中心工程啊，可能都关注度 早有耳闻， 早有耳闻。在这里，大家很多人都觉得，我们都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其实不是，我们不但要刷新最高的天际线， 嗯， 还要能上天入地。那刚才我讲的故事也是一个入地的故事。 上天入地，上天是怎么回事呢？ 上天就是高楼拔地而起，刷新天际线， 嗯， 这就是上天。 嗯， 入地呢，就是一个建筑的开始是从地下开始的。 嗯， 我们要打好坚实的基础。刚才我所说的湖泊庄的故事， 嗯， 它不包含在工程的主体之内，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嗯， 然后我们在这个当时啊，我们在处理这个场地的时候，包括基坑的土方开挖，我们是否听说过通州有很多的考古和古墓？ 哎，这个我还听说过。嗯，在新闻里面经常会看到。 是的，我们当时就发现了这种情况。这个对于通州的历史追溯是很有价值的。当时我们在副中心开工的时候啊，在我们通州行政办公区的区域内，大概发现了是1000多座古墓。 1000多座古墓。那如果这样，在建筑在它建设过程中，是不是会破坏到这些地方 啊？不会的，因为这。对于我们建筑施工啊，我们就有这个，这是其中的一项工作要点。 嗯 啊，对于、这个、 就是保护这些， 我们有这个土地的一个勘探。 嗯 啊，也叫咱们都说地勘嘛。嗯 嗯， 对于它里面的岩土的结构啊，都是需要有调查的。 嗯、 那在这个期间，对于文物的发现啊，对于文物的保护，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工作，以及必须协调的内容。 嗯，1000多座，其实还是挺多的。 通过我们考古的研究，把历史已经上溯到2000年前啊，它的考古的发现的跨度啊，大概是从战国到清代， 所有的都包含了，可以说， 嗯，就是可以说这是一片，真的是一片宝地， 嗯，还真的是哈。那你们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有看到过吗？ 当然看到过。 什么样的感受？ 感受啊，说实话，当时心里有点些许的害怕。但后来觉得不是这样的， 嗯， 因为我们要建的是一座新城， 对， 我们又发现了它的历史， 嗯， 今天我们是历史的开拓者，建设副中心， 嗯， 但是当我看到旧城的时候，我发现了一种历史的阉割， 没错， 当时觉得自己的心也是更沉稳了， 嗯，其实是在一个传承的路上一直不断的往前走的过程， 是的， 嗯。哎，还是很有意思的哦，我也很想去看一下这个古墓到底是什么样子哈。那么其实这个有很多网友朋友想知道，就是这个你在所在的集团所在的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单位里面做了哪一些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一些事儿呢？

但是你们的离开给其他人带来了很多生活上的便利，还有心情上的愉悦，这其实都是你们做出的贡献了， 自己也觉得特别的有价值。 嗯，那么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这个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你参与的过程中是一个怎么样的经历呢？ 嗯，在这里怎么说呢，城市副中心工程，刚才呢我在宣讲当中提到了三个零要求。 嗯， 其实它的要求啊，一个是完整的，是这样的，它的要求是五个零，叫工期零延误， 嗯， 安全零事故，质量零缺陷，环保零超标，廉政零风险。它这个要求是极其的严格。我们城市副中心工程啊，大家也都知道是千年大计， 嗯， 国家大事，它是疏解非首都功能，治理大城市病，同时也是建设一座新北京， 没错， 又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是一个最前沿的阵地。 嗯， 在这种大环境的背景下，它的各方面要求都是行业的最高。 嗯，非常的严格。 不但我所学的东西在这里都得到了印证，而且他还提出很多创新的理念以及方法，包括我们的智慧建造等等， 嗯， 啊，用到了很多新科技，所以对我个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很大的一个进步。 嗯， 最大的感受就是光荣， 很光荣， 很光荣， 自己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 总结起来还是那八个字，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嗯，其实说到这儿哈，特别想送给你和你的周围跟你奋战在第一线上的所有的工程师们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好，谢谢。 太阳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啊，这里是 FM98 和 M927 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我是青年曼宁。今天呢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中建一局集团第二建筑有限公司的团委副书记，他叫杨宝奇，也是我们的青年榜样。那么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建设城市副中心啊，是一个责任重大的一个工程。 没错。 那其实怎么样够能够体现出来这个责任重大呢？ 我举一个小例子吧。当时啊，我们在现在我们的主体结构啊已经完成了，现在正在最后，也即将副中心的新面貌要展现在世人眼前了。当时在我们这个回填土施工的时候，什么是回填土呢？就是我们在基坑里把建筑物建造起来之后呢，需要把这个坑填平， 就是边边上的那些， 对，边边上，我们叫肥槽 啊， 把边填平。因为我们这个墙和土接触的地方啊，它需要做防水，防水是用防水卷材铺在上面的，粘在上面。那回填土的时候啊，你想啊，土里面还带着石子儿，还有我们的挖掘机，如果把这个防水卷材破坏掉， 它就 容易 防水了， 就不防水了。所以说防水卷材一旦遭到破坏，后期很难找到漏点。 它是一个很容易被破坏的一个东西吗？ 它是容易被破坏的， 比较脆弱的那种。 所以说在这过程当中必须要管理好，因为后期的一旦有漏点你又找不到，而且它是在外墙，治标不治本，去修整也是很难做的。所以说在这道工序当中，我们是一个多月的时间，24小时旁站，一秒不差， 24小时 必须保证无漏点，质量零缺陷，就是零。 那这样的话，你们在工地上哈，比如说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你们不会遇到危险吗？ 其实现在我们对工地上对安全的管理是相当充足和到位的，我们的安全事故一定是零，但是呢磕磕碰碰是避免不了的。像我在刚入职的时候啊，经验比较少，当时我这个带我的这个师傅老员工就跟我说，宝奇啊，告诉你4个字，注意的是什么？头上脚下。 头上脚下 什么意思呢？因为它不像咱们在屋子里走，屋子里也是我们已经把所有的高度都设定好了， 对， 我们的门的高度一定比我们高，屋顶的高度更比我们高，我们走到哪儿都不会磕脑袋。 对， 但是工地不是这样的，工地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头上，即使你戴了安全帽它也是很危险的。还有就是脚下有很多钉子啊砖啊，有的时候踩的会崴脚，有的时候踩钉子会扎脚，我就被钉子扎过脚，而且特别的惨。 就是在工地上面吗？ 是的。 但 有一根 会穿过那个把鞋穿破的那种钉子。 是的，但是那个钉子很长，很长，就是我们有这个，我们的鞋三方鞋是很厚的，但是当时踩的太实了， 然后就真的 当时是有一个木方上，上面有一根钉子，那个钉子特别长，特别硬，我就没注意。但是我觉得当时啊，我觉得在工地里走的时候如履平地，自己还觉得挺爽的， 挺顺溜的， 对，因为工地很大嘛。我走到那时候一下就扎脚了，扎脚之后我就去打了一针破伤风。 对，要打。 打了一针破伤风之后，其实这也不是特别大的伤，是吧？虽然很疼啊，但是觉得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伤。回来之后走的时候，因为我回来之后就把鞋换掉了嘛，因为那个 回来就继续工作了，没有休息吗？ 是的，没休息。 那你这样走路的话，其实是会受影响的呀。 是会受影响的，我慢慢走呗。 哇， 慢慢走，然后少走。然后也正巧那个时候自己也是工作也比较有激情，刚回来之后，然后把那个三方鞋换掉了，因为三方鞋特别硬。然后那时候脚需要休息一下，穿上普通的鞋，去又扎了一下。 就是在一只脚上又扎了一下吗？ 对。 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次不重，因为这个脚啊，它本身就受伤了，它落地的时候就不敢踩实了。 那还真的需要在工地上要多加注意才可以、啊、 还有一次、嗯、我在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有一段预留的钢筋、 嗯、 一段预留的钢筋它高度不高，就在我的小腿那个位置、 嗯嗯、 走的时候没注意，当时穿的是一条牛仔裤，很厚，就那样一下裤子就刮烂了，就撕开了，腿上是大概是这么长的一道口子，大概有十公分的一道口子，嗯，三年了，现在那条疤还在腿上。 哇，其实这个工作不仅仅是要付出这个脑力哈，其实身体上还会受到一些小的磕磕碰碰啊，一些小的创伤、嗯、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现在啊，随着这个随着经验， 嗯， 现在已经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身轻如燕走起来、嗯、 其实这个都怪自己，一定是自己的这个注意力还有就是经验也不足。 嗯，明白。那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在这个工作当中哈、啊、遇到过一些很难克服的困难？ 其实很难， 当时觉得自己真的没有办法了，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这个情况啊，其实在工作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东西是都可以多方面协调的。 嗯， 比如说我们在施工当中遇到一些困难，可以和我们的团队协调。 嗯 啊，通过一些比如说设计啊，设计单位， 嗯， 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啊，甲方单位，还有我们自己的同事，我们都可以协调处理。 嗯， 但是有一些客观问题处理不了，比如说我们在副中心施工的时候，它这个场地，当时我们那个场地资源很有限。 嗯， 而且当时，嗯，我们也都知道副中心是大范围的开工， 没错， 啊，都在建设很多。那我们紧邻着就有一个项目。然后在我们两个项目之间还有一条管廊， 嗯， 啊，这条管廊呢，它把我们一个举行的场地占了， 分开了， 不是分开了，它一共举行的场地四面有四条路，直接就占了两条， 哦哦哦， 当时导致我们的资源的调运统筹 很难， 难度很大很大， 嗯， 但是即使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办？只能是通过机械、人工各方面的协调。嗯嗯，垂直水平的运输综合的协调、 嗯、 只能去克服， 嗯， 必须克服，而且要必须保证工期，同时保证质量。 哇，那有没有觉得自己压力非常非常的大？毕竟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工程啊。 压力一定是有的。 对啊，怎么去缓解呢？ 缓解其实就是靠着一股劲儿吧。 靠着一股劲儿，一鼓作气的就把它做成了。 一定要做成，因为我心里知道我已经建设过几个工程了， 嗯， 我知道建筑这件事儿，它是一个施工周期长回报周期也长的一件事儿。 施工周期长回报周期也长，那是不是需要人有很大的耐心？ 是的，没错， 然后有一种坚持，如果坚持不下来可能也会觉得很枯燥。 没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它很慢， 嗯， 一个工程需要两年三年， 对， 甚至几年才能完成。 嗯， 但有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它很快，施工现场如果你一天不去或者一周不去的话、 嗯、 它就是另一个样子。 嗯， 可能你之前走的那条小路已经规划之后就不能走了。 嗯， 所以它是真的是一种日新月异的变化。 嗯， 就像是自己一个孩子一样。为什么我说是孩子、 嗯、 其实我没有孩子啊、 嗯、 为什么说像孩子一样？我想说到我的生产经理。 嗯， 我的生产经理呢，在副中心刚开工的时候他成了一个父亲。 哇，就是和这个 对他 这个建筑和他的孩子是一同成长的， 是一同成长的、 嗯、 但是他把大部分的精力全放在了 工作上。嗯， 当时我们也是有一个采访。 嗯， 当时我的这个生产经理啊，跟人侃侃而谈，我也在旁边，我们都在旁边去讲述， 嗯， 我们建设副中心的故事。嗯、我们说的都很兴奋， 嗯， 很有意思。结果呢，后来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这么忙， 嗯， 您还有孩子，跟副中心一样大， 嗯， 这两个孩子之间， 你选哪个？ 是不是有点偏爱呀、啊？ 嗯， 有没有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其实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 嗯， 但是当时我的这位生产经理， 嗯， 生产经理是管一线的负责人， 嗯， 一定是一个硬汉， 嗯， 在我们行业中，生产经理就是一个硬汉的形象。 嗯， 瞬间就哭了， 哭了， 就那一瞬间，眼泪就到下巴了。 他确实心里头觉得，对自己的孩子关爱太少， 是的， 给副中心这个孩子关爱很多。嗯 嗯。 确实确实在这样的一个一线工作上啊，这个家庭和工作是很难去兼顾的， 很难兼顾的。有的时候父母，我也知道父母啊在家里也很想我， 嗯 啊，因为但是我觉得我毕竟年轻， 嗯 嗯，我一定要 趁着年轻一鼓作气的 多做事，做大事。 嗯， 嗯，有很多自己的建筑小宝宝哈。其实我觉得你们在做完一个工程以后，肯定会对这个工程会产生一定的感情吧。 实在是太有感情了。 嗯， 在上一个参与的工程啊，但不是全周期参与。 嗯， 上一个参与的工程是中国少年儿童科技培训基地。 嗯 嗯，在海淀， 海淀 玉渊潭那边。 嗯， 当时那时候是我们的鲁班奖验收。 鲁班奖， 鲁班奖是中国建筑施工领域的最高 奖项， 当时是鲁班奖验收。哎呦，看着他去验收的时候，看着他的每一个位置，检查每一个细节， 嗯， 再回想之前走过的那些路，心中的感觉真的是特别的，特别的复杂， 五 味陈杂，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了，已经。 嗯。 然后最后，当把鲁班奖在颁奖的那个会上，我把鲁班奖的小金人捧到手里的时候， 嗯， 那种感觉真的是 热泪盈眶了吗？ 当然是热泪盈眶。 嗯， 我觉得这一生当中我能做这样一个伟大的工作， 嗯， 我觉得太值了。 哇， 之前我宣讲的时候说了， 嗯， 我刚入职的时候我觉得，哦，我就到工地里了， 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会这样，我这么年轻。 嗯嗯，后来觉得这样太好了， 值。 嗯，所以在这呢，还是要送给大家一首歌啊，它叫做《缘分一道桥》。相信啊，自己啊和自己的工作啊，或者是自己的爱人啊，都是有一定的缘分才能走到一起的。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今时明月，半时关，万里长城。 无人发，无言藏。 年说，继续说。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刚才呢我们听我们的青年榜样杨宝琦讲了他的工作经历哈，下面呢想问问问问您有没有什么想对青年人说的一些话呢？ 其实我想对青年人说的，这也正是我想更加去鞭策自己的。我想说两个，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并且相信自己的价值。我自己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心路历程，一定要认识并相信自己的价值。第二就是要长足的去坚持。 第一个是要相信自己，第二个是要坚持下去。 是的。 为什么要给大家说这两句话呢？ 从我自己的故事，这就是我的成长历程，这也是我的感受。我曾经想过要放弃。我觉得这个 觉得太苦了，是吗？ 我觉得太苦了。而且我真的不想把我的青春时光 献给工地，是吗？ 是的。这是通俗讲就是工地， 对， 总结成工地。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这就是没有认清也不相信自己的价值。但直到今天，我从一个工地上的人，当时没有对自己没有觉得我是任何什么样的工作行业岗位，我觉得我是一个工地上的人。后来呢，我觉得我是一名技术员。再后来呢，我是一个建筑工程师。到今天，我是一名建设者，我是一名副中心建设者。只有当你深刻的认识到了，并且深深的相信自己的价值，才能让你发光发亮。 没错，这是一个对年轻人非常好的寄语哈，也是作为我们这个节目最后的一个结束语。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由于时间关系呢，就到这里要马上结束了。后面呢，您将听到的节目呢是《职场有高招》。明天呢，我们还会邀请另外一位青年榜样来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宝琦，宝琦跟大家说再见了。 好，非常高兴今天与大家相见，能听到我的故事，传播出好的声音。那我们有缘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确认过声音。